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而在和亲之上，还有关于战与和的最终较量。大周所有的主战派都知道，西戎和大周迟早有一战，但是西戎人偏偏要摆出求和的姿态，若是主战派不接受，他们就成了挑起战争的恶人。和亲不过是第一步而已，后面还有纳贡、赔款、割地，迟早有一项是能触到他们的底线，但主和派却能欣然接受的。这样在西戎人入侵之前，大周就已经内斗了起来。就算这内耗不在萧景琰这个太子和庆德帝之间，至少也能让大周的官员们打成一团。即使是荣浩也不得不承认，西戎的谋主，那个顶着一头金发让他恨之入骨的赫连，是他见过的最擅长用明谋的人之一。他地位如此卑贱，然而他的谋划却是如此正大光明，直指人心。那个失败的美人计不过是个小小的消遣，真正难以破解的是这一步。而整个天下能有希望破解这个迷局的人，除了萧景琰，应该也没有其他人。小小插曲之后，书房又关上了门。严君玉这次自己乖乖出来了，荣浩进去前还笑他， 这次可不要偷听了啊。 严君玉不理他，偷偷看了眼敖记，发现敖记看也不看自己，顿时有点伤心。他不知道刚才他和太子在里面的时候，外面其实也在说话，荣浩还笑敖记， 你真是不怕死，我功夫这么差都猜出来是小严了，你还装听不出来，非要吓他，等会儿殿下饶不了你。 现在不吓他一下，以后胡作非为闯下大祸就晚了。 除了严君玉当时吓傻了没发现，明眼人都看出来了，那笔定在桂花树上的位置比严君玉高出一个头不止。太子伴读又是以武著称，要是连这点准头都没有，也太贻笑大方了。云兰听了在旁边笑， 真是父母之爱子女，必为之计深远啊。 严君玉却不知道这个，以为敖记当时真是把自己当作刺客下了杀手，现在都发现了也不安慰自己，不由得有点伤心，闷闷不乐地坐在了榻边，连夜宵也不吃了。他正伤心，却只听见外面有人叩响了门。这也奇怪，宫里多的是身份尊贵的人，谁来了都能听见通传的，怎么会到了司红堂敲门？正想着，云兰带着小宫女过去开门，惊讶地啊了一声，竟然跪了下去。严君玉好奇地跑过去偷偷打量，只见一位身形窈窕的女子走了进来，披着斗篷裹得严实，身后只跟了个小宫女。她往里面走，正好与严君玉打个照面，看起来不过十七八岁，生得极美，眉眼间竟然和太子有几分相似。 还不快行礼。 严君玉连忙行礼，正不知如何称呼，只听见云兰提醒道， 这是安乐公主殿下。 严君玉也听小太监提起过，庆德帝有十位皇子，七位公主，最疼爱的就是这位安乐公主了。她幼时养在皇后宫中，和太子极亲厚的。安乐公主行色匆匆，直往里走，问道， 皇兄呢？啊，殿下正在与两位伴读议事。 云兰难得慌乱，跟着她往里走，一面挥手让雨嫣然避让。严君玉年纪尚小，还不算失礼，公主万金之躯，与成年伴读接触是万万不可的。好在里面已经得到消息，太子亲自迎了出来，安乐公主行了礼， 皇兄请禀退左右。 司红堂里都是我心腹之人，不必避讳。 那好，我明日会向父皇自请和亲，事先知会二哥一声。 一时间整个司红堂静得鸦雀无声。严君玉偷看萧景琰，只见他脸上神色不动如山，似乎早已猜到 理由。 两位姐姐已经出嫁，如意和长安都太小，剩下三位里我是唯一没有母妃牵挂的，与其让父皇挑选，不如我毛遂自荐。 你怎知父皇不会挑选郡王之女？ 西戎人求的是公主，不是郡主。父皇以郡主代嫁，不说西戎答不答应，先就失了人心。二哥，你我素日相知，这时候何必绕圈子呢？ 西戎蛮夷之邦，不懂人伦，父死子继，兄死弟及，你可知道？ 蛮夷万邦论我也读过几遍，难道我还等着去享福不成？二哥，你我都清楚现在是什么状况，西戎人是奔着东宫来的。 安乐公主只是笑，荣浩白着脸道： 东宫自有谋士在，属下虽不才，也不至于让公主来替我们挡刀。 反正迟早有一仗要打，晚打不如早打。公主，你还是在宫里好好待着，我们这些将军没死完，就用不着你们去和亲。 雨嫣然也嚷道，他这话原是好意，只是听起来带着轻视。安乐公主倒也不恼，只是淡淡道： 我久居深宫，自然不懂政事，只是听说西戎人曾经因为一个小族替他们打造马鞍，交迟了就灭了那一族。我想一族人打造马鞍都不够，那西戎该有多少马呢？ 他说的这句话，严君玉当时是在场的，亲耳听见，竟然只想到西戎人跋扈这一层，被他一点醒才听出这话背后的威胁意味来，不由得如醍醐灌顶一般，再看他时目光不由得敬重起来。安乐公主这话不仅点醒严君玉，也让其他人知道了他的见识，不敢随意插话了。他见气氛肃穆起来，又笑道： 二哥是知道的，我向来有点心比天高，真要把我拘在宫里，等以后招个老实懦弱的驸马也是折磨，偏偏又身为女子不能干政，说不定到了蛮夷之邦还能有点作为呢，原是两全之策，算不得牺牲的。 他这话就是纯粹给台阶下了，就像西戎人给庆德帝台阶一样，名为和亲，实则是给庆德帝一个借口，不管赔上多少，都以嫁妆的名义罢了。人性如此，一旦有了借口，自己就能说服自己的。但眼前这位太子殿下从来清醒的不像凡人，他神色平淡。 你愿意和亲是你的事，我不愿意我的妹妹去西戎和亲是我的事，两者互不相干。就算我大周公主全部自请和亲，东宫自有东宫的决断。 他这话虽简单，却有千钧气势，更透着一股傲慢。安乐公主怔了怔，反应过来之后只得无奈地笑了。她确实是和萧景琰互相了解，也不多说，只仰头看了他一眼，深深道： 二哥，千万保重。 我知道。 大约是见气氛沉重，他又笑了起来，真是灿若桃花的一张脸。怪不得庆德帝说他是忘忧花，尤其是唇边笑靥，让人也不由得心情大好。 一定要教训一下那群西戎人，让他们知道你的厉害。 他语气轻快地笑道，萧景琰也笑了。 这个我也知道。 云兰上来温声劝道： 天晚了，我送公主回去吧。 那就有劳云兰姐姐了， 殿下言重了。 议事一再被打扰，所以结束的就更晚。严君玉一直等到云兰劝他先去睡觉，至于雨嫣然是早就溜了的，他自己也等到犯起困来，趴在桌上打起瞌睡，迷迷糊糊听见说话声，还有嘘的声音，似乎是太子声音。 小妍睡觉呢。 似乎有谁摸了一下自己额头，像是熬记的声音，带着笑说： 真是个傻子，吓成那样。 然后声音都下去了，身上一暖，似乎加了件衣服。 严君玉睡眼惺忪地睁开眼睛，看见太子就坐在自己对面，安静地写字。太子的字迹向来是极好看的，连写字的姿势都好看，清俊贵气，让人移不开眼睛。但严君玉看见他眼角眉梢的疲惫，他仍然对着严君玉笑。 小严醒了，我带小严去睡觉。 严君玉呆呆地摇头，萧景琰笑了，伸出手来摸了摸严君玉的头。他那像山岚一样的眼睛似乎能看穿所有人的心。 小严在等结果吗？ 对。 我也在等一个消息，消息来了就有结果了。 严君玉认真地看着他。 我和你一起等。 好。 他笑得这样淡然，仿佛是从云端上俯视下来的人，也很快就要回到云端上去。严君玉心中忽然一阵惶恐，在自己意识到之前就已经扑过去抱住了他，手臂揽住的腰肢修长而结实，锦缎之下是温热的身体，这实实在在的触感让人安心，连他惊讶的反应也让人觉得真实。严君玉抬起头来盯着他，他以16岁少年的任性要求道： 不准你这样笑，也不准你输。 好，我不输。 萧景琰笑着回搂住他，像给猫顺毛一样摸着他的背。严君玉在他怀里蹭了两下，似乎要找个舒服的姿势，只把他蹭得苦笑起来。 小严，我可不是柳下惠。 严君玉红了脸，刚要说话，只听见外面响起一声夜鸦叫，背上摸着自己的手顿了一下，又继续摸下去了。果然也不是真的神仙嘛，还是有情绪的。严君玉在心里偷偷笑了一声，装作不知道，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，开始装起睡了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